Thank you.

请欣赏一组有幻想色彩的著名管弦乐曲，曲目有杜卡的小巫师、彭齐埃利的时间之舞、莫佐尔斯基的荒山之夜、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第四乐章、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第一乐章崇拜大地。

you